女鬼速度奇快，白毅身上有伤跟得非常吃力。后来安宗觉得那女鬼像是要引导他们一样，七拐八弯的，他们已经不清楚到底在什么地方了。但是安宗渐渐的有一种感觉，这个女鬼在告诉他们什么事。他要甩掉他们实在是非常容易，但是他却引着他们跑路。六子咬着牙跟着他们跑，但是他渐渐的脸都绿了，露出十分惊恐的表情。他嚷着让他们停下，然后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停停停停停停，不对啊不对，我们这样走根本就不是在医院啊，这么多拐弯怎么可能还是那个楼层啊，进这赶上迷宫了。 他这么一说，安宗他们才感觉到，的确啊，他们已经不知道转了多少个弯，这种情况太不正常了。他们这不是从本来是墙壁的地方硬拐过弯过去吗？想到这里，安宗头皮就麻了，脑子也跟不上思考了。白毅也停了下来，秦小梅是又怕又急，顶着一个大肚子也实在跑不动，靠在六子身上喘粗气。于是就在他们转身准备往回走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在一个陌生的通道，通道的尽头有很多人。再往窗户看去，这个时候居然是白天，我靠，三更半夜的怎么会犹如白昼呢？安宗傻傻地看着这个地方，他是现在医院的模样，但却不是他们住的那个楼层。白森森的墙壁和毫无温度的阳光洒进来，让他们顿时有一种头重脚轻的眩晕感。他们四个人傻愣愣地站着，后面突然响起了咕噜声，一群人推着一个女人冲过来，他们马上往旁边让开。躺在床上的女人撕心裂肺地喊着，安宗他们也跟着人群冲过去。当安宗想要询问其中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安宗才发现他们压根儿就看不见他们四个人，无论他们怎么喊，他们都当作没听见。就在安宗满头冷汗的时候，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一条缝，从里面伸出一只手来对着他们招手。白毅推着他的轮椅说： 进去看，估计事实的真相就在里面。 他们四个人仿佛像是隐形人一般走进了手术室。在手术台上躺着一个女人，她惊恐地看着他们，好像只有她能看见他们。只是她的嘴巴塞着呼吸器，连呜咽也很困难。她费力地抬着头，眼神充满着求救和无助。突然，一个男医生走过来，他冷冷地看着手术台上的女人。他戴着口罩看不清楚模样，女人满脸恐惧，她摇着头想要反抗或者是求饶。男人冷着脸开口说道： 哼，你也别怪我，你不应该用孩子去威胁张先生，他说了，只要你神不知鬼不觉的和那个孩子一起死，他的一切麻烦都可以结束了。 很快的，一些护士推着仪器走了过来，女人绝望地看着一群人围着她。很快的，本来还正常跳动的心率器变成了一条直线。女人的眼神渐渐涣散，最后脸上呈现出死亡的白灰色。众人面无表情地收拾着东西，然后打开手术室的门，告诉外面那些焦急的人，孕妇已经死亡。顿时就是哭泣声，但是安宗发现其中一个男人满意地和那个医生点了点头。医生拉开口罩，他们一看，就是那个赵主任。赵主任又回到手术台，他洗着手，嘴巴嘀咕着什么，好像是说这次只给了他40万，等事后还得再去问他要些什么钱什么的。突然水龙头里没有了水，姓赵的用力拧着龙头，顿时自来水变成了血水，从水池里还冒出了许多头发。他惊恐地向后退去，疑神疑鬼地回头看着，显然他也看不见安宗他们。他确定没有人，就迅速地擦了擦手往外走。这个时候，那股康乃馨的香味又弥漫开来。手术台上突然躺着那个脖子齐长的黑衣女人，她抱着一团血淋淋的肉在那里念歌谣，还时不时地抚摸着那团肉。 赵医生看着他，就像是看到鬼一样，实际上他也真的就是一个鬼。姓赵的面部都扭曲了，他冲到门口想要打开门，但是门被堵得严严实实。低头一看，居然是好多死胎顶着门，姓赵的像一只白老鼠一样到处窜，想要找别的路逃走。但是他走到角落，就遇到一个黑袍子的大肚子苍白着脸对着他阴笑。最后走投无路的赵医生跪倒在地上，拼命地给躺在手术台上的女鬼磕头。就在他想要开口求饶的时候，突然他的肚子发出奇怪的声音。姓赵的捂着肚子大喊大叫，他们发现这个黑心医生的肚子突然胀大起来，大到把衣服都撑破了。他惊恐万分地看着自己奇大无比的肚子，然后想要爬上手术台。此时安宗发现手术台的后面有许多黑袍子女人披头散发地盯着赵医生看，嘴里发出咯咯的音效。而手术台上的那个女鬼依然抚摸着肉球，看也不看犹如身怀怪胎的赵医生。姓赵的艰难地爬到手术台上，他喊着 疼啊，疼死我了。 说完就抓起台子上的手术刀朝自己的肚子上扎去。顿时从他肚子里喷出许多黑色的头发，他不停地从自己的肚子里掏着头发，一身白大褂被血染得通红。看到这一幕，他们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秦小梅吓得根本不敢看，她捂着脸别过头去，浑身瑟瑟发抖。他们想要阻止她，再这样下去赵医生肯定得被自己捅死。白毅冷冷地看着他们阻止道， 别去了，这就是这个女鬼想要我们看见的东西。 说完他就朝那个女鬼看去，女鬼居然歪着长脖子瞥了他们一眼，然后他把眼神盯在秦小梅的身上。秦小梅吓得早就动也不敢动了。女鬼看了一会儿，就低头继续抚摸着手里的肉球，声音嘶哑地念着那个古老的儿歌，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外婆买条鱼来烧，头捂熟，尾巴焦，沉在碗里吱吱叫，吃拉肚里霍虎跳，跳啊跳，一跳跳到卖鱼墙，宝宝乐得哈哈笑。 说完就咯咯地对着肉球笑着，眼神透着一股无限的无奈和悲哀。看到这一幕，白毅推着安宗的轮椅往外走了出去。安宗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就是无从说起。身边的六子眨巴着嘴巴抽了自己几巴掌，也扶着秦小梅走出去。门口已经没有那些死胎了，他们很轻松地推门而出，发现外面就是那间男厕所。一卷绷带还缠在水管上，另一端就拖到门口。然而白毅已经几乎用掉了一整卷的绷带了。窗户外面依然是一片漆黑，他们陷入一种混乱的漩涡之中，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张着嘴巴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有白毅眼神十分冷静，他应该已经知道所有的隐情。突然秦小梅像是受到什么巨大打击一样浑身颤抖，她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她突然激动地咬着自己的嘴唇，然后指着自己的肚子说， 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他们赵家的，他居然最后把我送到这里想要我也死。什么爱什么不爱，他根本就是一个人渣，他们全家都是人渣。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就是赵轩的父亲， 就是那个一脸道貌岸然的赵伯伯。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什么狗屁死亡病房，什么狗屁女鬼的诅咒，全部都是那姓赵的用来杀人的幌子。